不涉及到一些生活当中的俗事，让我们一起在张震岳的歌声当中再次回味初恋的滋味。马上来听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趁时间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想象是一样的难免。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面你游泳，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之恋的主题曲《爱的初体验》，由张震岳演唱、作词、作曲以及编曲，收录于张震岳的第三张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以前呢，觉得青春很长，现在忙碌的节奏当中，很多事情都希望能够照顾到了年龄里，发现呢，又很难做到那么的完美。时光会让我们学会长大，更好的努力，更好的珍惜身边的人。我们继续来听歌，《谢春花》，我从崖边跌落。

让欢乐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女 Lemon。 英伦鬼才导演埃德加赖克执导的全新飙车动作大片《极道车神 Baby Driver》近日爆出了特显神通酷拽版角色海报，六大主演一一登场。这会北美最强的极道怪咖天团成员是各个全副武装，一副舍我其谁志在必得的劲头。深蓝色的暗黑色调优雅奢华，又饱含神秘气息，暗示了一场疯狂刺激又危机四伏的冒险之旅即将拉开大幕。我们一起来听歌，林俊杰《曹操》。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在战场奔波，越过大风口，嘈杂不能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有魔，听说暗度难过。刀和魔剑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月光太温柔，嘈杂不能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有魔，别说暗度难过。刀和魔剑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 全球多地口碑炸裂的科幻动作冒险巨制《星球崛起三：终极之战》即将在9月15日登陆内地院线。电影出品方二十世纪福斯电影公司曝光了两个新片段，元祖领袖凯撒兄弟连的几大成员发誓亮相。除了此前大家所熟悉的三位好兄弟，大智若愚的红毛猩猩毛里斯，拥有金刚体魄的猩猩卢卡，战斗力极强的倭黑猩猩火箭，此次呢还新加入了一个个头小小、其貌不扬，但是却帮了大忙的小坏员，凯撒军团火力全开，一同打响人员终极之战。好音乐继续，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我也不能 找个空间， 现在是15:32。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我是知识管家嘉伦，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进行你的职业规划。职业规划是每一个职场人非常重要的一步，每个人都要进行职业规划，但大部分人却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接下来就为您分享一下职业规划当中的几个正确方法。第一，确定志向。志向是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所以立志就成为了你新的起跑点。在制定生涯规划的时候，首先要确立志向，这是制定职业生涯规划的关键，也是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点。第二，自我评估。自我评估的目的是认识自己，这样才能够选定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生涯路线，才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做出最佳选择。自我评估的内容包括自身的兴趣、特长、性格、技能、思维方式等等。第三，职业的选择。职业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生事业的成功与失败。由此可见，职业选择对人生事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要进行职业的选择，你必须要考虑你的性格、兴趣、特长以及内外环境与职业的匹配和适应的程度。第四，设定职业生涯的目标。职业生涯目标的设定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核心。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正确适当的目标。目标通常是以你在各方面的长板为依据来制定的，记得它不是短板。通常目标分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和人生目标。你需要明确你在今后每一个阶段当中所要达成的事项是什么。第五，制定行动计划与措施。在确定了职业生涯的目标之后，行动便成为了关键的环节。没有达成目标的行动，目标就难以实现，也就谈不上事业的成功。这里所指的行动是指落实目标的具体措施，并且这些计划要特别具体，以便于定时检查。第六，评估与回馈。要让你的职业生涯规划行之有效，需要不断地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评估与修改，评估自己的规划是否到位，然后根据评估的反馈，以便于及时对你的职业规划进行修订。只有不断地进行评估和自我检视，才能够让你越来越接近你的目标。本期内容摘自于微信公众号管理学大师，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嘉伦，希望本期内容 横越金藏如旧黄金，中山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横越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横越金藏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苏滨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宗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宗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宗豆敬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篇章，爱的诗词精彩展播。下面这首诗是听众安国维的原创启示，并且由他本人亲自朗诵，向他深爱的人真诚地表达爱意。 大家好，我是安子，我从眼睛里读懂了你，你

里是远眺音乐时间，由大鹏导演，大鹏、乔杉、娜扎、李红旗、韩童生、许俊熙主演，于谦、岳云鹏联合出演的喜剧电影《缝纫机乐队》将会在9月30号全国上映。片方发布的单人版的海报当中，乐队成员们各自的拉紧了手中的弹弓，似乎要将作为子弹的另一名乐队成员远远地弹射出去，力争为观众带来弹无虚发的爆笑观影体验。其良心的电影日前已经在北京、武汉两地进行了超前试映，不仅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呢笑翻了全场的观众，爆笑声是高达100多次，更是被业内人士盛赞，惊喜十足。好音乐不断，李宗盛寂寞难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在熟悉的笼牢，我只要闯荡异国，走在陌生的街道，带上背包奔向海岛，眺望城堡，听得到站在山岗聆听风的狂啸，看得到躺在稻草享受春落的热闹，你会知道来自灵魂这种呼召。我曾在就要活得痛快，生命是自由自在，谁还要等待？时间不要留白，天开尝一尝幸福快乐的精彩，这味道你明白，听得到 和享受沉默的热闹，你会知道来自灵魂这种呼召。我存在逍遥化的痛快，生命是自由自在，谁还等待世界不要留白，和我异想天开，你会明白。存在逍遥活个痛快，生命是自由自在，谁还要等待时间不要留白，就化身属于我们的色彩。我存在逍遥活个痛快，生命是自由自在，谁还要等待世界不要留白，和我异想天开，尝一尝喜怒哀乐的精彩，只为到你明白。 现在是15:49。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和圣风最美的声音， 安全生产最强音， 安全生产最强音第二期，三和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记者从市安监局获悉，根据三和市市安委会印发的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和三和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三和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方案，我市成立以市长和副市长为组长的7个督导组，从7月至10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自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全市共组织督察组102个，执法组65个，暗查暗访了24个单位和场所，全市共排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场所582个，发现一般隐患427处，整改384处，整改率 89.9%， 行政处罚是1.1万元，效果显著。这里是由三和市总工会倡议、三和市总工会、共青团三和市委、三和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依蒲然之情歌七夕》篇章，情歌精彩展播。听众刘红为张秋月点歌了一首《七月七日晴》，这是电影《广岛之恋》1959主题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七月七日晴》。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你指着夜间还残留你的昨天。

15:5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4号至25号，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率领相关镇和市直部门负责同志赴张家口市阳原县开展对口帮扶活动，实地考察阳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阳原县相关负责同志就对口帮扶工作进行深度对接。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参加活动。阳原县隶属于张家口市，位于我省西北部，总面积1849平方公里，素有皮毛之乡的美誉，其碎皮加工传统手艺享誉全国，皮毛加工销售业是该县的支柱产业之一。他们还围绕泥河湾文化资源优势，着力推进泥河湾大遗址保护，叫响泥河湾文化旅游品牌。考察中，韩占山一行边听边看，对阳原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入了解。在阳原县领导陪同下，我市考察团一行先后考察了阳原县人民医院、泥河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阳原经济开发区、益源牧业有限公司，深入了解阳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阳原县领导共同探讨精准帮扶的项目和措施，共商携手发展之际。韩占山在座谈时说，省委省政府决定三河对口帮扶阳原，既是省委省政府对阳原的关怀，也是对三河的信任。我们怀着对阳原人民的敬意，带着对口帮扶的具体项目和成果来到这里，就是希望为阳原贡献自己的力量，助推阳原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韩占山希望以这次对口帮扶工作为契机，三河和阳原两地强化彼此间的沟通对接，全面加强两地在生态、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三河将加大支持力度，要求各相关单位优先配置资源，支持对口帮扶，确保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他同时希望两市县进一步深化友谊，携手并进，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座谈会上举行了帮扶资金交接仪式，根据帮扶计划，我市为阳原县提供帮扶资金3000万元。据了解，此次我市帮扶具体实施方案共8项，包括开发区建设帮扶、财政资金支持帮扶、教育培训帮扶、卫生医疗帮扶、人力资源技能培训帮扶、国土资源帮扶、农业产业帮扶和工商企业1:1帮扶。潜逃多日的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日前被我市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7年6月4号，市国土资源局向市公安局移送案件称，2013年4月，刘某某未经许可在李奇庄镇白福图村东占地建筑，经实地勘测，占地面积17.21亩，其中建筑物内外水泥固化、墙体固化，建筑物拆除后，地基及建筑垃圾未清除面积占基本农田13.983亩，已造成种植条件重度毁坏，致使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2017年7月13号，刘某某被抓获归案，其供述该块土地是王某某所有，当时王某某让其签订土地流转协议书，并代替王某某接受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2条之规定，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

和你分享一个冷知识啊，这个百年一遇，准确的讲不是一百年只发生一次的意思，而应该呢是任意一年都有1%发生的概率。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 100-year flood 的这样的说法，用于自然灾害评估和工程设计，主要是为了判断在1%的概率事件下工程项目的可靠性。 炎炎南京，迷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澄澄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正点点在心上，偶尔清晨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为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直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沉浮上的明白，告别天真，学着去拨开雨天的阴霾，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那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倔强，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狂，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总是会在碰撞中回望，催我累积成担当，总要一段一段错过愈合那时的伤，你却早已经不在我身旁，永远的初爱，永远最初的梦最精彩，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纸糊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会去拨开雨天的阴霾，沮丧是我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我想起你就不会崩坏。 现在是16:15。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纷横盛空，最美的声音。 恒业金行59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59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这里

滴滴，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同手同脚地走。 各位有没有抖腿的习惯呢？其实有一种疾病啊，叫做抖腿综合症，又称不宁腿综合症。它的症状呢，主要是不可抑制的抖腿。还有一种疾病啊，叫做不安腿综合症。它的临床表现呢，通常为夜间睡眠的时候，双下肢出现极度的不适应，迫使患者不停地移动下肢或者下地行走，导致患者严重的睡眠障碍。 遇上那么多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走完才反常。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任，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变了，香味香了，我都快红了，你是我的好友爱了，世界乱世了，心境天真相信我真的有你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变了，香味香了，我都太红了，你是我的好友爱了，世界乱世了，心境天真相信我真没有你好了，很快乐很快乐，我太好了。

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发现被幸运剔除，谁都对你打分数，看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围观你一层薄雾，多少的柔光流于眉梳，被成功耽误重复，爱很可怕，输随便人情，随便他们说是爱不可辜，不模仿别人的态度，用心才哭，在乎了自己的在乎才够难度，得不到无辜，虽然他们说是白不可辜，不模仿别人的态度那才算输，在乎了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好音乐。下一首歌呢，来自徐怀钰。徐怀钰是一个奇怪的女生，单纯的她只喜欢事物的本质，拒绝复杂。她固执，所以常用眼泪当武器，对抗无力的辩驳。她有强烈的正义感，但又碍于自己的力气比较小，喜欢照顾别人，更希望被别人照顾的骄纵。有的时候呢，坐公交车会到站忘记下车，紧张的时候说话会舌头打结，而忘了自己想说什么。很多的时候只知道勇往直前，只要他认定的就是对的。下一首歌来自徐怀钰，叫做《等不及》。 Yo, yo, yo, would you tell me, baby, do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maybe I'll be the one that you need to let out, baby.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things that you don't realize, so let me televise my love for you. Your penis like a gotcha function, you get the situation. So what's the time,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It's kinda sad, but that's our only option. Keep it up and down until I get there, Yeah, that's how it is. Had to keep it reminiscing. You know I keep it real. Oh yes, we gotta deal with it. But I'm taking it. Don't be acting stupid before they show me. Kiwi, so let I be the one to deal with this. 我昨天睡太晚，想你想到三点半，早上匆匆忙忙，忘东忘西，过得一团乱，不容易不耐烦，从现实中走得那么慢，想用平常心谈。有点难，现在就想马上见到你，就想马上抱着你，一说一天就连一秒都快等不及。你说你也渴望找热情，自己扫火箭打快递，虽然夸张还是感觉甜蜜。 轿子去买青菜，十几岁才到现在，日子怎么不见苦尽甘来，街上贴满英文字母的招牌，他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就像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心态，这个社会怎么越来越奇怪，呀呀呀呀，周围的车子怎么也跑越快，